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眼昏眼倦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，永恒的世界变化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。 爱你爱你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，爱你很爱你，你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，想为你解决，摊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，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够真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。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彰显，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，真爱也有现实面，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。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、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，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，再真心也会被阻绝，这世界天天有鬼雷，随时会学不会，少浪漫一点，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，还是学不会解释我很伤痛，最累走散都不远，怪谁